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 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我哋搞好耐啊，系嘛？咁就点解咧？咁啊，啱啱又话啫，即系善心朋友啊， 呢个广告客户啊， 广告客户啊。咁就係咧，送咗一啲即係炸雞上嚟咧，就俾我哋即係當慰勞下我哋啦，係嘛？ 翠意雞啊， 就係翠意雞啦。咁我哋嚟緊呢一個咧，就係去呢一個筲箕灣翠意披薩批啊。咁就係去呢一度網聚嘅地方啦，嚇。咁就嗱，大家可以睇下嘅，啊，又有呢啲泰式辣醬雞翼啦，係嘛？仲有披薩又有嘅喎。咁當然啦，去到我哋網聚一日咧，就只會比我哋而家眼見到啊更加豐富嘅即係食物嘅啫，係啦，一定係會嘅。 剛才我哋遲咗少少開始，因為等緊阿龍咧就即係拆啲先， 係啦， 飲湯啫， 我都飲咗碗。 係啦，咁通常阿龍都好慘啊，因為咧就真係咧係冇辦法啊，即係老細無良啊，係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永遠都冇時間食到呢個晚飯㗎啦，係嘛？所以頭先阿龍咧就好爭取時間機會咧，就猛咁拆咁樣樣。咁啊好啦，翻到嚟啦，唉，講翻啲正經嘢先。咁啊呢一個一地兩檢講咗啦，係嘛？大律師公會啲壞話我哋又講埋啦，係嘛？咁啊去到呢度咧都唔能夠避免去講呢一個啦。哇，十九大啦噃，係嘛？我哋有段片去咗先。 习维尼咩又长又硬，加埋紧箍咒，香港唔使玩。 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听下边呢条铺咧讲三粒半钟治国大业，仲要咁嘅语气，真系失眠最佳救星啊！习维尼啊，冇学奶妈咁啊，换几套衫，同将十九几万字啊化为重点嚟读。但好在关港澳事嘅咧得几百字啫，同十八大嗰份比啊，先系冇咗尊重两制差异，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呢句行嘢咧，都要喺前面加埋个宪法啊！连咩人有资格管治香港都有提噶吧？ 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之港，澳人之澳。 嗱嗱嗱嗱嗱，又僭建啦！基本法咧，港人治港前面冇写以爱国者为主体噶噃，即系话俾大家听啊，唔止一国一制噶啦，想香港人自己拣特首都唔使谂，咁点确保个假选举拣啱人呢？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两个字讲完洗脑啦。吕炳权话维尼确立治港的人一定要爱国，未来北京会高度参与爱国精神措施，将港澳和中国梦连埋是要警告港澳咪拖中国后腿。唔少政界人士都估噶啦，中共对港强硬嘅路线系唔会改嘅。习维尼加咩全面管治权啊，系要喺一国两制上面加个紧箍咒。预计未来五年有真普选嘅机会系零啊。不过习维尼冇听过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咩？ 咁啊，即系我谂去到对港政策呢样嘢咧，就已经系去到摊牌时刻啦。呢、這个习近平就咁，当然啦吓、啊，即系有啲人就好开心，好兴奋嘅，就喺度话啦，唉、哎，都话噶啦，系嘛？呢、這个咧，即系曾俊华同埋阿林郑系冇分别噶，系嘛？咁啊，啲人啊，对呢个习近平即系抱有期望啊！你话几咁戇鳩啊？即系好似啊，我见到141啊，即系刘墉嗰啲就喺度出呢啲 status 啊，咁我哋啲网友又喺度即系 声讨系嘛？ 即系唔话升唔升土嘅，叫佢食下药啊咁样样啦。咁但 系，但我想问个逻辑问题啫，即系话晒佢都应该系讲逻辑嘅人。咁就究竟我哋对习近平嘅期望同支持曾俊华有咩分别？有咩关系咧？应该咁讲。 我谂 我唔好明 嗱、啊，即系咁讲。当然我唔排除有啲人会咁谂。 其实我睇完佢一段嘢，我唔系好明佢想讲咩噶。 嗱，我唔排除有啲人会咁谂，就系、是、基于咧，就对呢一个习近平咧有一个一厢情愿期望，就系话嗱，佢之所以点解即系中央对港嘅政策强硬，点解系咁歇斯底里打港独啊，各种即系全方位收紧香港政策啊，有人大释法又成啦，即系完全系因为基于咧呢一个咧成报逻辑，就系话啦啊，因为张德江系人渣。因为咧就香港有旺角四人帮，系、嘛？啊，习近平系好人嚟嘅，当佢掌握权之后咧，咁咧咁佢就会会下善良好多噶啦。咁而本身咧佢就唔系拣呢一个咧林郑嘅，啊，本身佢真系真正属意嘅人选咧系曾俊华，系嘛？ 唔系咁，我哋咪更加应该要支持曾俊华咯。 个 logic 就系好简单嘅啫嘛。喂，因为我哋对佢有期望，觉得佢应该会拣一个好少少嘅人俾香港人。好啦。调翻转头，如果佢唔拣一个好少少嘅人俾香港人，我更加要同佢对抗啦，即系同你作对啊！所以两者第一系有分别嘅、啊，因为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揾、一个系紧跟老共路线，定系还是系侧侧膊唔多角，你有你嘅政策，我有我嘅做法嘅人系唔同嘅、哦。 分开两个层次去讲啦。 第二个层次就系、是啊、喂。对习近平有期望同支持曾俊华其实冇逻辑关系㗎喎。係有部分人係咁諗可能。或者你将你嘅諗法係套咗喺我哋身上面。但唔代表嗰时候嗰个策略係咁㗎喎。几时会有话过揀佢嘅人呢是因为相信城堡嗰个讲法而系撑佢嘅啫。 唔系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就系讲紧，因为你香港人或者你嗰班策略派就谂住影响到呢个特首选举。咁如佢话即使俾你捧咗曾俊华走上去啊，喺习近平强硬路线底下，你曾俊华其实咪同林郑一模一样。 唔系即系呢啲咁嘅逻辑，其实我觉得就好即系。所以我覺得蕭山有時講話即係 loser 咧，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即係佢自己當事人都要 不為過 嗱，因為嗱咁講真，即係如果你覺得乜嘢都冇分別嘅，林鄭冇分別，阿曾俊華都冇分別，咁不如乜撚嘢都唔好做啦。咁你都唔需要去主張， 亦都唔需要民主選舉， 亦都唔需要係咁叫人哋投白票，係嘛？因為即係其實講真，你乜嘢都冇分別嘅話，你投白票 唔係你呢個邏輯再推演落去就係民主選舉揀出嚟嘅人，無論阿龍同 Anthony 同我都係冇分別嘅啦。是咪？不过呢一次就係变相阴点。 係。 变相阴点嘅时候你更加要利用呢个制度去玩呢个制度嘛。我嘅说法就係咁。 我觉得我哋去。 唔係我对习近平我相信大部分去支持曾俊华嘅人呢都係一个策略性嘅投票。係諗住借呢个机会等老共样衰。等呢个777唔可以赢到咁多票。等呢、這个CY2.0 係冇得好轻而易举咁上台。喂，呢、這个就真系策略派嘅谂法啦。对习近平有冇期望系冇关系嘅，曾经对佢有一丝期望，后来都幻灭咗啦。如果唔系，点会全世界怼埋去曾俊华度啊？如果系对佢有期望嘅人，就相信呢一个明君会拣一个相对好啲嘅人，或者同佢握过几次手嘅人，咁我更加唔会投曾俊华、啊，系嘛？我嘅讲法就系咁啊嘛。咪所以我咪嗰两者嘅关系，其实我拉唔到咩喺度啊。即系你嘅前提同你嗰个嘅结论咧，我拉唔到所谓嘅逻辑嘅关系喺边度。其实两样嘢可以分开嚟讲。第一，两个人有冇分别？第二，系咪对习近平有期望？系咪因为我哋对习近平有期望，所以我投咗曾俊华咧？对唔住，不是，好多人不是，事实上都唔系咁。唔好屈咗你自己嘅谂法俾其他人先啦，大哥。你以为人哋系咁谂，但系其实人哋根本就从来都唔系咁谂。咪所以我听完之后我唔明噶，你读完之后出嚟。 唔系我 唔系，其实讨论完呢个逻辑根本就戆居嘅。你而家睇翻十九大个重点系在于，大家要研究喺习近平或者佢呢个班子对港强硬政策底下，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嘛，而唔系再走去追究乜鬼嘢策略派、原则派呢啲咁嘅嘢嘛。 嗰个已经拜干咋，拜干咋啦，大佬都过去啦。即使你话。你个讲法系啱嘅，我当你讲嗰啲逻辑系即系天衣无缝嘅，系咪？ 即係根本就應該攞呢個物理學獎啊，或者化學獎嘅屌，咁又點咧？嗰陣時已經過去啦，你攞呢樣嘢嚟認叻有咩意義咧？攞呢樣嘢嚟抽水有咩重要性咧？ 覺得就咁樣啦，即係其實咧，其實你 prefer 曾俊華咧，就其實。即系唔系一定等于系我，即系对呢一个杂种有期望，唔系希望佢咧，其实系聪明啲啦，系嘛，理性啲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如果我哋系将呢一个林郑，佢而家事实上最后尾林郑真系做咗特首啊嘛，你原本系寄望佢哋，喂呢、這个阴谋嚟嘅，曾俊华一定做咗特首啊嘛，佢哋系咁谂噶嘛，你而家认咩叻啫？你本身你嗰个前次都输咗啦，系咪？即系你根本上多交鱼咧，就执翻粒扎仔，即系地下攞翻衫咁样。第二就系话，即系喂，其实讲真啦，你令到林郑，喂嗰阵时我哋闹林郑，其实系你要透过一个对比，即系佢同阿胡苏系嘛， 你借力打力，借力打力， 个民望形成咗咁大嘅反差，而中央都依然其实系硬，即系 硬撑， 硬撑呢个林郑。喂，其实大家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凸显佢嘅不义，凸显呢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呢、這个就已经凸显咗啊嘛， 所以你 仲 有 咩啫？ 借力打力去支持呢一个嘅胡须仔， 啊、 去焗呢一个老共出丑咯。呢、這个就系一个抗争咯。 啊、我唔知道有咩好认叻啊，因为佢哋嘅前设系胡须争当选嘅， 同埋其实最后嘅结果，你明知道咗呢个结果嘅话，你更加要喐落去嘅啲原因就系点解 咯？ 因为你令到林郑咁样衰地去当选嘅时候，佢所以一翻到出嚟当选完之后。咪要做好做丑都要俾啲好少少嘅政策出嚟，同埋要表面上公开话要同大家和解咯，系嘛？要沟你哋咯，要增加自己嘅民望咯，唔可以仲系维持喺个咁低嘅水平咯。佢做好做丑一定要做呢啲咁样嘅工作出嚟噶。如果你俾佢一面倒全面咁大胜嘅话，最后结果系会点？咪睬你都傻咯！ 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啲拗都無謂，其實就即係我只不過有啲人仲喺度攞嚟認叻咧，就真係非常之可笑、滑稽、荒謬。咁但係咧就你而家見到十九大，習近平講到明啦，係嘛？要牢牢緊握呢一個對港嘅全面嗰、那個治管治權。 喂，呢、這個先係重心喎、 啊。係啊，呢、這個就係重心啦。咁 其他嘢我哋聽過曬㗎，咩以愛國者為即係主導、啊。 零四年講過咯。 係啦。系咪点样定义爱国咧？就系佢讲嘅啫，系咪？即系甚至乎反对派都已经唔系爱国啦。甚至乎你不接受一国两制嘅最主要嘅一国，亦都唔系爱国啦。咁样喂，其实呢啲系任佢诠释嘅啫。咩叫爱国啫？我都唔知咩叫爱国。我都好爱国嘅，我认为我自己屌大佬，不过我唔系爱你共产党。 黄毓民都好爱国噶， 系嘛？爱到不得了添，佢仲屌大佬，我都冇咁肉麻当有趣讲埋啲咁嘢。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爱即系以爱国者作为主体，攞翻嗰个嘅管治嘅领导权，佢有定义噶嘛？系咪？第一最重要嘅就系解释基本法，就随意佢解释嘅屌。 系啊，即系基本法就系变咗系习近平一个人嘅自助餐，佢中意拣边条就拣边条，系嘛？喂，即系其实讲真，你讲到尾，我哋而家最担心嗰样嘢就系基本法第五条，我哋五十年嘅生活方式系嘛，即系不变咁样样。你係咪可以保障到呢樣嘢？呢、這個先最重要啊嘛！ 唔係，更重要一樣嘢係習近平，佢仲要僭建埋憲法喺前面啊！ 係啊， 佢根據憲法及基本法啦。咁喂，你基本法其實你嘅憲法講緊最重要係四大堅持喎，你堅持共產黨領導嗰一樣嘢， 你河水不犯井水啊嘛！如果你講井水，你真係真是兩制嘅話，你做咩前面即係不斷咁樣樣僭建一國嘅原則？ 嗱，我唔記得我有冇記錯，即係根據呢個中國憲法裏邊咧。就好似第三十幾條，33 係啊， 就係授權咧、啊，某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即係 設立呢個高 特別行政區。 咁呢個已經係憲法入邊噶啦。 咁你點解要無端端即係隨富放屁？ 咪隨富放屁咯，呢、這個咪就係、 是。再講多一樣呢樣嘢咧。 呢、這個已經有機結合咗一齊噶咯，學佢嗰個講法話齋。 唔係因有罪 啊， 有罪。 唔係呢個係有個原因喺度嘅。你睇翻轉頭就係話，因為佢當時講過啊嘛，你基本法冇剩餘權力啊嘛。咁結合翻佢頭先講緊，你話憲法第32條裏面就係講 33條 就講緊話根據實際情況就走去授權設立呢個特別行政區嘛。有既然係 根據實際情況去到授權的話，咁佢亦都會根據實際情況收翻啊嘛。佢其實就係隱喻住呢一樣嘢，其實呢一樣嘢先至最恐怖啊。 嗯。咁但係當然啦，就係、是、其實你而家叫做咁樣樣叫攤牌啦。我覺得對於某啲人嚟講，亦都係叫當頭棒喝，就係話嗰啲所謂叫獨善其身派，即係我哋淨係要爭取香港嘅民主啊、自高度自治啊，即係你話淨係局限於香港嗰個範圍去爭取，咁就 OK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嗰個宗主國佢本身就唔掰呢樣嘢，而佢自己講到明，喂，佢而家佢對佢自己嗰個制係非常之自信、哦。自信心爆棚到話，哇！呢啲發展中國家都可以作為一個發展嘅一個選擇、哦，即係譬如佢而家講嘛，叫做係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道路啊嘛，係嘛？ 新時代， 新時代，我唔知新喺邊咧，係嘛？邊度新咧？係嘛？即係我真係想問一下，喂！你而家講你做個咁嘅 term 出嚟，個內容又開到無，即係係開到不得了嘅，係嘛？咁然之後就叫人哋學啦，咁。我就咁講啦。 其實佢想顯示一樣嘢，顯示佢自己嘅權威。因為好多人咧，經過佢加咗呢個新時代之後咧，就係再之前咧，又再加多個叫習近平嘅新時代。 你話新就新嘅咩？ 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 屌，即係你自己話新就新，青年新政就話自己係新政啦，新喺邊啫？係嘛？ 佢想突顯咧，佢嘅時代咧。是同呢一個嘅過去嘅日子裏邊咧係唔同嘅，建立咗呢個習近平嘅思想體系，諗住咧同老毛咧看齊嘅。 我唔知道佢嘅思想體系即係嗰個原創性喺邊咯。 唔係呢個完全唔重要嘅，其實個狀況係等於中國古王朝裏邊嗰啲人自稱唔係就上太廟，然後就唔知封一個尊號俾自己咁解嘅啫。 即係我話新咪新咯，係嘛？即係呢個，即係當然就係呢個王慧玲手筆啦，係嘛？即係佢覺得就係話嗱，其實你相對於之前嗰兩任嚟講，江澤民時代，即係其實呢都係非常之務實嘅。江澤民時代就係講三個代表論，就係、是、要將呢啲喂資產階級啊都引埋入黨啊，係嘛？即係做一個全民嘅政黨啊。即係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講三個代表論咧，其實都已經有違咗，即係呢一個咧四大堅持嘅其中一個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噶嘛，其實呢個都其實係違反憲法嘅咧，呢、這個已經係係嘛，即係你侵埋佢哋玩喎。咁第二就係其實去到胡錦濤嘅時代，就係、是、呢個叫做係科學發展觀啦。咁科學發展觀呢啲又係非常之即係即係阿媽係女人，你發展點會唔可點會唔可以唔科學嘅咧？唔通你迷信發展觀咩？系咪戇鳩？ 即係佢其實嘅意思就係、是胡錦濤就係要破除，即係嗰啲黨八股啊！ 唔通你以前係巫術發展觀咩？ 嗰啲就係以意識形態為主導嗰啲、即係馬列毛，即係思想嗰啲咁樣嘛。咁佢咪用一個科學嘅方法，即係現代嘅社會嘅發展嘅走向，咁係點樣係有客觀規律嘅，而唔係受到呢啲咁樣嘅意識形態係經過幾十年嚟。嘅驗證，原來呢套嘢係完全失敗嘅。 呢啲咪阿媽係女人咯，係嘛？唔係，但 係阿媽係女人最仲好，好過而家你就咩話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佬啊， 聽完都毛管動屌！ 我記都記唔到啦，係嘛？話你作個咁嘅 term 出嚟，即係好似以前啲古皇帝係咁作個年號出嚟，哇，好撚長噶嘛，係嘛？即係或者啲蒙古人咁樣樣，佢哋個名都可以好撚長噶嘛？即係非洲某啲部落啊，嗰啲名又可以好撚長噶嘛？其實係 唔係？所以今次你十九大咧，即係睇到今日為止咧，嗱，除咗呢個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嘅中國社會主義。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屌真係 嗱三 part 嘅幾三分三嚿嚟嘅， 四嚿啊屌新時代啊中國特色啊社會主義啊屌真係又做唔係我漏咗啊應該係中國還中國特色還特色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咪四個 part 咯屌真係。系嘛？ 其实讲到 唔系，但系你 咪就系、是、收翻啲公民权咯。 你讲咩新时代咧？好好笑，佢唔知咩呢一个新华社咩微博公号咧，佢即系喺度宣扬，哇！呢五年嚟，如果你冇咗呢五年，会有啲咩咧？会冇咗啲咩咧？第一就系支付宝冇咗啦，系嘛？又会冇咗呢一个高铁啦。嗱，高铁系而家即系中国四大发明啊嘛，系嘛？跟住共享单车啦，系嘛？跟住唔知讲咗啲乜嘢啦，即系大概系网购啊，淘宝喂，淘宝、支付宝呢啲系马云，即系喂， 抄人 Amazon 嘅， 即系你起码嗰个系。叫做係你 支付寶啊，差人 PayPal 啫， 關你共產黨乜撚嘢事啊？嗰、那個民企搞出嚟嘅咪 suppose 係，咁當然啦，佢而家民企都當係國企係咪？所以而家要入股嗰、那個好大鑊， 即係總之咧，即係我嘅嘢就係我嘅，你嘅嘢都係我嘅，係咪？呢個忌安邏輯嚟嘅，呢個就係、 是。喂，所以咧嗱、啊，你講完新時代，講完呢、這個、啊、即係全面嘅管治權、啊，我覺得第三樣嘢到今日為止咧，同我哋係有關係嘅咧，就係、是、後期即係開嗰啲即係內部嗰啲討論會裏邊咧，爆出嚟有一個好似係叫係法政委嗰啲咁樣嘅 政法委， 政法委嗰啲阿哥喺度講嘛，話嚴懲。呢、這、一個嘅周永康啊、薄熙來啊等等， 散黨的 哦，嗰、那個劉士餘講嘅，即係中正監劉士餘講嘅，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呢啲人咧就係散黨奪權係嘛？ 呢一次咧，其實咧， 第一次咁講嘅，佢之前都係話貪腐嘅問題啊嘛， 貪污啊。甚至乎係即係逐職啊，嚇、啊，即係呢、這個越權啊，咁 甚至乎最 update 啊，攞埋孫政才出嚟講啦，係嘛？ 我好笑，我睇完之後，佢以前原來喺法院嗰度咧有講亂搞男女關係，咪亂搞男女關係邊係罪嚟嘅，大哥？ 毛澤東都大把女朋友啦。 喂，亂搞男女關係，我睇完嗱，我先評呢個先屌。喂，亂搞男女關係係可以喺法庭裏邊即係被審判咁啊，大哥。呢、這個只係即係作為醜聞嘅啫，作為抹黑嘅個方法嚟嘅啫。咁即係中國真係有特色嘅大佬，即係嘅法治制度真係 最多 有 黨紀 嘅。但係今次你已經係再補充呢一個嘅所謂即係今次就呢一個嘅唔單止係貪污嘅問題，係就呢個咩話 散黨奪權， 散黨奪權問題點會噏極啦？唔出散黨奪權。喂，散黨奪權嘅問題，其實已經係超越咗法院裏面所講嘅貪污嘅問題，而呢一個已經係涉及到權力鬥爭嘅問題嚟嘅，即係話中咗我哋以前嘅講法，其實個個都有貪污，不過咧你就係為咗權力鬥爭，就借貪污呢樣嘢嚟喐人嘅啫。喂，如果你今次你咁樣嘅講法，即係散黨奪權呢個講法，係話保障習近平呢一個派系嘅權力，所以借呢一啲嘅貪污，借呢個瀆職，借呢一個亂搞男女關係嚟喐其他友，咁、你咪揭穿咗自己嘅西洋鏡咯，係嘛？唔係淨係因為你習近平係諗住攞民意嚇、見到即係經濟發展嘅過程裏面有好多貪污腐敗嘅問題，所以我要打擊呢啲貪官，去維持即係共產黨嘅管治，維持呢個執政嘅地位。喂，唔係咁簡單喎、啊！原來嗰啲係你政敵、啊，散黨奪權嘅意思就話攞咗你總書記嘅位置嚟做，攞咗你軍委主席，攞咗你國家主席嘅位置嚟做、啊。喂，所以呢一次個 implication， 我聽咗三日，即係全面管治權嗰度，老實講都係即係老掉牙啦。即係佢已經 action speed loud than verse 啦，不過今次係重申一次俾你聽嘅啫，話俾你聽香港人嘅底線係咩嘅啫，對港獨嘅零容忍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即係其實我已經聽咗㗎啦，過去嗰半年甚至乎一年以嚟。喂，跟住你話咩新時代中國特色咁啊？當佢建立自己嘅權威啦，係諗住突破過往前人啦，嚇同老毛睇齊啦。喂，但係今第三樣嘢散黨奪權就好明顯係話俾人聽，就係我而家係雄霸天下喎。 咪另外一個角度就係佢咁樣公開批評薄熙來散黨奪權，其中一個理由就係因為佢喺重慶嗰度喺度宣揚重慶模式啊嘛，宣揚唱紅打黑。咁佢唱紅打黑其實咧當時就係正正係要用呢一種聲勢蓋過胡錦濤提倡嘅科學發展觀啊嘛，建立黨內兩種意識形態衝突。咁然後就爭取佢入常嘅嗰個機會，咁亦即係話佢嘗試係利用呢一個民間基層嘅聲勢就入常，咁打破咗佢以往中搞十八大十九大之前喺中南海喺中南海喺北大河嗰度互相猜波仔嘅嗰個咁嘅模式咯。 呢個係此其一啦。嗱，我覺得此其二係反映到啲乜嘢咧？即係過往講黨內嘅權力鬥爭嘅嘢。今次咧就係、是、透過呢個政法委，係咪政法委啊？呢、這個阿哥咧，阿劉興咧，就係、是、完全表露無遺，佢完全引證咗我哋之前嘅一啲所有嘅估計，呢一場權力鬥爭唔係貪污腐敗咁簡單，唔係貪污腐敗咁簡單嘅在於係乜嘢咧？因為習近平西方社會好多人嘅估計就係話咧，佢為咗建立自己喺民眾心目中嘅形象，佢係要透過呢個反貪打大老虎。以前係刑不及常委，而家連常委都喐埋嘅時候，去建立咧喺民間個聲望啊嘛。但係似乎去到呢一刻，由呢一位劉興呢個政法委所講嘅內容裏邊咧，喂，似乎係公布咗成個真相喎。呢一場赤裸裸嘅權力鬥爭。我为了打击你，那些所谓法院指出来的罪行， 全部都是政治罪行嚟嘅啫。甚至乎那些都可以叫政治犯，如果你咁讲，系咪？我为咗打倒你啊嘛，因为你要夺我权啊嘛，所以我揾呢啲嘅藉口嚟喐你。其实老实讲，系人都知道，中国里面由上到下，包括习近平佢嘅家族，有边个唔贪污噶？唔贪污嗰个根本就上唔到呢个位啊，大哥！佢贪完翻嚟都要摊派下噶，屌我收八个都俾十个你啊，俾五个你啊，大哥！如果唔系，我点可以维持自己嘅权力同埋位置啊，大哥！我冇钱嘅时候，但系今次就好明显，就系将自己嘅底牌都揭埋出嚟，即系话，换句话嚟讲，佢够唔敢喺而家呢个时候有人公开宣布，除咗你大家估计一方面去擦鞋之外，就系成个权力斗争已经系尘埃落定。我已经是大局已定，我不怕揭我底牌，话俾你听我的真相是怎样。就算你觉得我打击贪污是一个政治手段都好，我觉得呢一次即系散党夺权呢一、這个第三个嘅观察咧，我觉得是重要。比香港一个其实只是老调重弹啫，再重申一次啫，系咪？俾底线你香港人，嗱你唔好乱搞啦。吓、啊，港独啊，嗰啲啊，以爱国者为主体啊，你唔好有期望争取民主，喂，嗰啲嘢我哋全部睇通晒嘅，亦都大家有冇期望，所以冇失望嘅，系咪？咩新时代嗰啲嘢，其实再重新建立一次权威，但系呢一单嘢，喂，我同埋睇完之后好 shock，我见完之后，喂咁，喂，明俾人知咯，莫俾人见啦，大佬系嘛？你仲公开把口讲， 坊间个都咁讲啦，你睇大纪元啊，或者睇嗰啲咩？博信啊，系咪明镜啊？虽然都成日咁讲啦，喂，但系由你自己即系 把口讲出嚟， 就完全两样嘢啊嘛，系咪？即系等于咧，即系以前大纪元啊，哇，即系嗰条线都坚坚地噶、啊，系嘛？ 喂，郭文贵讲嗰啲嘢，似乎而家有部分咧，就我初时以为一两成，屌，可能而家提翻到去两三成啦， 郭文贵有啲失望啦，郭文贵就因为其实咧。佢竟然而家對習近平咧就好有期望，就話咧， 唔係我自己覺得咁、啊。我而家開始越嚟越個推論就係點咧？郭文貴都可能係習近平放出嚟條靚， 咪即係等於成報咯。 佢為咗呢一個嘅過八十歲過七十歲唔可以繼續做常委，要打擊呢個皇 七上八下，永久執政啦， 七上八下嗰、樣嘢，即係六啊七可以上就即係 六啊八就要落， 係啦。七上八下呢一樣嘢咧，係而你喐黃岐山，借呢一個嘅郭文貴，而佢只係佢嘅工具，甚至乎佢亦都利用呢一樣嘢喺外國建立自己嘅力量。喂，如果唔係呢條友可以噏咁耐，唔知堅定留。 唔係最鬼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你見到咧呢一個班農啊。是穿梭呢个京港美咁样样，哇！即系不断咁样样同嗱，先后佢同呢个见到黄岐山啦，咁佢见完黄岐山又见佢，即系又落嚟香港啦，系嘛？华润嚟招待佢，系嘛？即系唔系华润，好似唔知系，即系总之，即系即系都即系阿班龙其实。都唔係話係呢一個北京嘅頭號大敵啦，叫變咗係咁跟住去到即係佢見郭文貴喎，咁嗱佢見完呢一個黃岐山先啫嘛，之後先見郭文貴，咁代表啲乜嘢？係咪佢自己做咗中間人，同兩方面講數咧？係咪已經傾掂數啦？所以你見到阿郭文貴前日嚇佢出呢個 Twitter 就係話啦，啊為咗咧營造呢、這、一個見到呢一個咧習近平咧就係、是、集大權之後係可以咧就實踐到佢自己要求嘅國七條，咩國七條咧？就係佢講嘛，即係反對以黑反貪啊，反對以貪反貪啊，反對以黑治國啊，係嘛？即係呢啲乜嘢？跟住然之後就話我即係唔反。習近平唔反中國民族嚇乜乜乜乜， 咪所以 呢啲乜嘢？ 所以你數翻佢之前咧，特別 係幕嚟嘅，全部都係 特別係針對黃岐山嗰、那個嗰樣嘢，即係想即係借呢個七上八下呢樣嘢咧，係嚟焗佢走。而嗰陣時候，黃岐山係表面上係習近平即係打貪嘅一個主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嘅離開係要借外力嚟打咯。 因为佢自己系佢枕边人嚟啊嘛，几乎系等于系。 因为大家啲人都觉得呢个系我嘅，即系冲锋嘅马仔，有咩嘢就要透过佢做，即系嗰啲所谓嘅黑手套又好，白手套又好，所有嘅衰嘢咧都系借黄岐山去即系出马嘅。但系如果佢继续要眷恋佢呢个常委嘅位置，打破咗个常规嘅时候，甚至乎可能系挟持即系习近平，咁佢咪借呢个郭文贵嚟喐佢？ 但系我 喂，你谂下佢连续咁多集。 數落去有幾多啊？有冇十集八集啊，大佬？ 多㗎， 喺出邊咁多戲喺度搞。喂，其實喐嚟喐去就係聽到黃岐山咗，起碼 at least 我聽到啦，係咪？最有重要性同呢個十九大連結出嚟嘅嘢就係，所以你後期再諗第四樣嘢就係，你咪借呢一個嘅郭文貴嚟喐咗呢個黃岐山，去成為成個日後嘅政治局常委嗰七條友。都全部是你的馬仔、 你講的很容易、但如果你回顧回呢，其實是他這樣做很匪夷所思，因為其實呢他利用這個郭文貴在外面講嘢，你看看覺得他是不是由頭到尾都是代表習派，即是都是代表習近平講嘢了， 不是現在幾可肯定了， 我覺得難啲嘅，因為如果佢真係由頭到尾都係代表習近平嘅講嘢嘅話咧，嗱，當然你可以有啲蛛絲馬跡嘅，就話佢一開始就係話咧，呢、這、一個咧，即係公安部啦，係嘛，嗰、那個叫傅政華啦，就其實放料俾佢去教呢個郭文貴啊嘛，唔係教呢個黃岐山啫嘛，咁嗱呢一個可能係一個蛛絲馬跡之一。系嘛？即系哦，原来这个傅政华真系咧，系代表呢个习近平传话系要搞鸠黄岐山嘅。咁呢一个可能真系嘅，但系你要谂翻转头，因为其实咧，这个郭文贵咧，佢由头到尾佢攻击，即系呢一个咁多年以嚟咧，即系无论江系又好啊，系嘛？即系大陆嘅，即系哇，即系又话咩嗰啲即系活摘器官都好啊，哇！其实呢啲嘢。制度性嘅矛盾全部爆晒出嚟，其實你都等於玩火，因為其實你都係制度性嘅產物嚟噶嘛，係、嘛？即係嗱，如果習近平真係咁高張，哇！你即係可以借爆晒國內嘅黑幕出嚟嚟去搞政敵嘅話，喂，其實講真，你自己都等於玩火嘅啫。而呢種玩火咧，其實咧，嗱，當然你可能成報嗰個效應啊，其實喂，似乎似曾相識，因為成報嗰陣時咧，就係攞佢出嚟。攞呢個城報出嚟，又係鬥香港嘅所謂叫和港四人幫，而個目標係邊個？當其時唔係黃岐山啦，當然 以張德江為首嘅咯， 係啦，係張德江啦。嗱，如果你覺得即係呢一個郭文貴其實係等於城報嘅話咧，哦，似乎呢一個等於啊習近平故技重施，但係咁講。即係我呢個會有啲懷疑，因為其實 如果你星期二跟住開嘅第十九大一中全會，黃岐山喺度嘅話，咁我收翻頭先嗰段説話。但係而家我幾可肯定咧，黃岐山一定係落。 但係黃岐山 因為個原因係在於咩咧？頭先你講嗰啲係過去郭文貴即係講嘅內容咧，甚至乎係成個制度都會鏟起咁樣，佢係不惜一切代價。要去鏟起呢個黃岐山，因為呢個人對佢咧，表面上係佢個馬仔，表面上係佢嘅主力，表面上佢嘅黑白手套，但係實際上係對佢嘅權力係有威脅。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原因。 二把手嘛， 你要喐咗個二把手嘅話，你一定要用一啲非常嘅方法，而呢個非常嘅方法就透過呢一個郭文貴喺國外爆料。 咁 你今次就佢唔係完全用城堡嗰樣嘢。成報嗰樣嘢就係令到我哋有一個嘅錯誤嘅期望。其實佢唔係喺揀行政長官嗰個問題上面，林鄭定係曾俊華嘅問題上面，而係佢表面上話俾你聽，我哋中央係好唔滿意呢個港澳系統。但係最後佢未係一樣歸位，你最後港澳辦又揾翻阿張曉明組，大佬咩邊有和港四人幫啫？係咪啊？呢個六八九繼續相安無事，仲做埋政協副主席。即佢嗰次咧，就似乎係有啲人同今次係唔同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只係涉及港澳事務啫嘛，係一啲掩眼法嚟嘅。你以為佢係喐緊和港四人幫嘅時候，其實根本從來都冇諗過呢樣嘢，係你哋自己製造借習近平呢個名係嚟做自己想做嘅嘢啫，但係唔成功嘅，好明顯係完全係假嘅。成報嗰啲係假，即係張德江，甚至乎。去到呢個嘅張曉明嗰啲， 但佢 buy 貪啊，佢 buy 到時間啊嘛，因為嗱， 但今次係我覺得係有少分別嘅， 係。 而今次你嘅揭盅係在於咩咧？如果你好似情報咁咧，黃岐山繼續喺度；如果黃岐山唔喺度，就可以引證咧。雖然唔可以話直線， 郭文贵是利用他作为一个打倒黄岐山的力量，同埋更加巩固习近平自己党内地位的力量。 但现在很多消息都说咧，郭文贵咧，唔系，即系阿黄岐山咧，都会有用另一种方式喺度，只不过唔系入常啫。即系佢就话啦，而家可能做呢个国监委啊嘛，国家监察委员会啊嘛，即系其实系等于呢个中国版嘅 ICAC 啊嘛。 嗯， 咁嗰个权力系可能更加大嘅，其实系。 唔系，咁你就唔系常委啦。咁我一路借你嚟即系反贪嗰个嘅公职去移一移个位啦。 嗯， 系咪？咪只要唔系常委就得噶啦，唔系嗰七个常委里边嘅主要人选就得噶啦。 唔系，同埋当你作为前常委之外，要喐你哋都容易啲啊嘛，因为你已经有周永康嘅呢一个嘅例子啊。 嗯， 你谂下以前讲紧刑不上常委系连过气常委都唔喐噶嘛，而家系讲紧喐个周永康之后，咁过气嘅常委都有机会落镬啊嘛，讲紧。咁如果你入咗去国家监察委员会嗰度，然后我安个罪名话你办事不力，系咪容易好多先？ 即系或者可能已经搜集晒你黑材料，即系机灵喐你。 不过其实系如果你睇中国嘅前景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你系觉得行路打倒褪，系退步紧。以前你都要仲有一个集体领导喺度，而家系一个习近平一个话晒事，而你睇到佢嘅蛛丝马迹就系不断佢喺度巩固紧自己嘅权力，不断系搞强硬路线对香港，同以前你嗰个集体领导，大家要互相制衡，甚至乎互相尊重大家嘅意见，系唔会零左勿右嘅，系有少少唔同。 就调翻转系因为 佢要彰显自己嘅权威，所以要零左勿右。所以要全部都是采取强硬的路线，一步不放松的时候，所以你才会有即系全面的管治权呢样嘢啫。 嗯， 所以先至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啫，所以先会有呢一、這个嘅散党夺权呢一、這个嘅举动啫，即系全面的反击啊，散党夺权嗰样嘢啫，所以先会有郭文贵借佢嘅外力，如果唔够喺内力的时候借外力打佢啫。我老实讲。你俾佢咁样爆发，我估都系即系佢啲丑闻啦，可能都即系有几成真噶。喂，咁你点可以继续做政治局常委，大哥？ 几成真都好大镬啦，系嘛？ 系嘛？你嗰啲咩私人飞机啊、海航啊，大佬又李冰冰啊嗰啲， 范冰冰 啊，范冰冰啊嗰啲，喂，你仲好意思做常委啊，大哥？ 啊，即系唉，即系你见到范冰冰嗰、那个，我觉得即系似乎。你睇翻范冰冰嗰个反应咧，都可能会即系可能都唔系假嘅，可能都因为佢咁讲嘛，即系。 但系老实讲，点知系黄岐山做呢样嘢啊？ 公共情妇，中国好多嘅。 即系你觉得系好？ 第一唔止范冰冰，第二一定系唔止黄岐山，点会系一个孤立嘅事件嚟嘅？基本上系成个制度嘅问题嚟噶嘛，大佬。 佢哋 WeChat Group 有晒记录噶啦，清楚过我哋噶啦。 即系我觉得啊，范冰冰呢个人咧，佢点解可以上位上到而家咁红咧？真系有一手啊，大佬。即系佢嗰阵时啊，国民国嘅版本就其实佢好犀利啊，佢又免费俾你啊嘛，系嘛？呢、這个咪即系有投资眼光咯，系嘛？即系睇得长远咯。系嘛，即系几犀利啊！即系如果佢系真嘅话吓，哇！咁啊，今日嘅时间都爆晒表啊，大佬。 系啊，我又挂住食嘢啊。 好，咁啊，即系 帮衬下。 好 ，OK， 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